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上空的受偏北气流的控制，天气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3度，天气呢比较闷热，大家呢应该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光照呢比较充足，紫外线的照射也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措施。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情况。那么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下午本市气温较高，光照较好，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那么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咱们端午小长假上班的第一天啊，所以在这里也是祝愿大家工作愉快。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嗯，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么今天呢是周二啊，是我们按照以往的习惯呢是集结了近一段时间大家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来统一回复一下啊。当然如果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把您要询问的问题写上，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蓝领公寓来了，不问户籍，每间呢最多可以住8个人。那如果你在北京工作啊，觉得这个房租呢有点承受不起，那你呢可以考虑北京正在力推的这种房子，就是租赁型的职工集体宿舍，那咱们俗称就是蓝领公寓啊。那么市住建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呢，给蓝领公寓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啊。首先明确了一个概念，那这类房子呢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业的这样的务工人员他们的住宿问题，用于单位职工本人住宿并进行集中的管理的一个房源。 嗯，首先这个蓝领公寓其实它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啊，就是给咱们蓝领预备的蓝领公寓。 嗯， 那它具体是会呈现的什么样子呢？它是最多是住8个人，那人均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那既然是集体宿舍这一种形态，那可能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之前上学的时候住过的那种宿舍。 嗯， 那只不过呢，其实住在里面的是咱们 们企业的职工蓝领，这个文件上也特别说明了，那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 嗯、 那每间宿舍的租住人数不得超过8个人。其实这个新政对于之前有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之前啊，北京对于这种出租房屋有过一个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5平米的这样一个规定，也就是说每个房间居住人数不超过2个人、 嗯、 这就是为了避免之前就是个人出租房的时候有这种集体的这种群租房的现象、 嗯、 那现在呢把这个之前的这种规定给它升级了，也就是说它企业以企业的身份去给蓝领去提供这样的保障措施的蓝领公寓。那其实之前是一旦就是个人出租啊，一旦超过这个不得超过2个人这个标准呢，其实就会被认定为群租。这次呢，针对这个集体宿舍突破了之前的这个规定，解决的是咱们集体企业职工居住问题。嗯， 那这个呢是确实对于蓝领阶层来讲是一个福音哈、 嗯。 那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人均不得低于呢4平方米是吧、 嗯？ 那要是8个人的话，就是32平方米。 嗯， 这个房子不能小于32平方米啊。 对。 另外关于他提供的这个房源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就是、 嗯、 房子的渠道。 嗯，其实很多人就是有这个疑问，那我能不能租啊？我去哪儿租啊？ 是啊， 租这个需要什么条件限制啊？ 嗯， 它其实既然叫这个蓝领公寓，它是只租给企业，但是呢不问户籍。 嗯， 无论你是哪儿的户籍都可以去租，前提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去跟你的企业去申请。 嗯， 你必须要跟企业去申请，也就是说个人是无法从任何平台租到的。 对， 必须得是依托于公司 企业为单位的。 嗯、对， 嗯 嗯。 另外像这样的房子，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啊，半地下室可以用于这样的房子的租赁吗？ 嗯，咱们先说租期啊。 嗯， 租期其实是单次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 嗯， 那鼓励租赁双方有一个这个合同的1年1签。那刚才周老师也说了，那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呢？ 嗯， 其实是商场、酒店、写字楼都可以去改建。那这个文件提出来了集体宿舍的3大供应渠道，我们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呢，就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或者改建、 嗯、 也就是说之前的咱们拍的那些集体土地的租赁房用地，这是第一个渠道。第二呢，是产业园区配建，或者是将那种低效啊闲置的厂房去做改建。第三种呢，就是闲置的商场、写字楼、酒店可以进行改建。 嗯， 刚才您说的地下室这块是禁止地下室和半地下室用于这种集体租赁性住房的。 嗯， 还有就是改建集体宿舍没有燃气的这种厨房，这种比如他之前就是宿舍，但是它没有燃气，这也是不行的、 嗯、 但是可以去改建。嗯， 像这个房子的来源呢、 嗯、 可能跟原来的宿舍还不是特别一样。像原来那时候我们上班那个宿舍呢、 嗯、 它就这块地呢，然后盖起来楼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哈、 嗯、 然后让你呢来去住。当然这个房子呢它有一定的产权啊，后来它可以分给你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现在这个不是，它现在完全是集体宿舍。 对， 它估计是没有产权，因为它刚才您说是一些集体用地什么都可以盖这样的房子、 嗯、这个房子跟刚才您说的之前的那种企业个人的这企业行为的这种租赁性住房，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第一就是产权的问题，刚才您也说了，之前的企业给下面的员工租房，可能租时间到了一定程度，然后可能这个人的工龄也到了一定的限度，企业就给他分房。 嗯， 这一点是有区别的，这个房子是只租 对 不分 的。 嗯， 嗯，第二是之前刚才您说的那种企业性的那种租房，它其实是每个企业有一个标准。 嗯， 有的企业有燃气，有的企业没有燃气，这个呢是统一化标准，必须要有燃气，然后必须是人均不得低于这个4平米，它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嗯， 嗯，说的非常好哈，但是在以后的监督过程当中呢、 嗯、 一定要力度加强。 嗯， 否则的话那种所谓的群租现象又会出现了。 是的 啊，找一个这个大的房子，然后里面的若干人住进去，安全呐、等等都是一些隐患，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要再发生了啊。 对，然后还有在这个就比如我是不是可以带我的家人一起租啊，这块也有相关的规定。 不行是吧， 只能企业的职工本人住，不能带他的家人， 就老婆孩子是不能一起住的。 是的，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住宅也不能够改为集体宿舍，是吧？ 对， 这两点都很重要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楼市调控让供需矛盾加剧，那么摇号买房是常态化了。那随着杭州、南京等热点城市纷纷推出了并实施了摇号买房的政策，那么这些城市的居民呢也迎来了一种特别的买房的方式。那么众所周知，各地出台的摇号买房的政策目的呢是缓解新房与可售房源以及呢开盘销售房源供应不平衡，那么一定程度上呢可以暂时性的起到一个控制供需关系矛盾的一个恶化，但是呢在摇号的过程当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出现在西安的摇号门的事件，就是暴露出了摇号选房的诸多问题，也使得摇号买房的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啊。那咱们先说说前些时候关于西安的那个摇号门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其实这样的，就简短的说吧，就是在摇号的过程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猫腻在里边。那其实现在摇号这个事，买房摇号这个事儿，其实已经是一个全国的这样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其实在摇号的过程之中啊，政府、房企、摇号软件提供商，那公证处的职责和角色其实都是有待这个咱们再进一步去研究的。那具体的是怎样有效的防止在摇号过程中出现这种漏洞，从而保证这个摇号选房的一个公正性呢？其实都是待出现这种政策细化这种政策出台的。那其实在今年以来啊，各地楼市这种随着它的调控加码，那五月份这一个月啊，就有超过40个城市发布了多达这个50多次的一个调控政策。那进入六月了，其实各地的调控力度仍然没有减少。那仅6月4号、6月5号这两天啊，就有什么西安啊、宜昌啊、天津、徐州这种四个城市出现了这种政策收紧的现象。所以说刚才咱们讨论的，各大城市热点城市纷纷启动了摇号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咱们北京之前前些日子开的这几个限定房也是采取一个摇号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呢其实这个摇号到底是怎么摇，谁来监督，这个东西都有待咱们去进一步的去观察。 没错，其实摇号呢像咱们刚才提到，就一定程度上的可以暂时性的起到一个控制啊，就是供需关系矛盾的恶化的问题 哈。 确实它也起到了，但是呢这种摇号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呢确实有待于呢我们有关部门的去研究。比如像有一些摇号哈，其实车的摇号也是一样。如果要是完全明了的那种摇号，比如说今天摇号了，大家都在这个摇号这个地方关注着，然后哗的出来一个结果，这个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透明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摇号，包括车的摇号、房的摇号，好像摇号的过程我们并不知道，最后只是公布一个结果。那么中间那个摇号到底是不是公正，我们都不知道的。 对呀、咱们这么多个城市，它其实对于摇号的细则也是不一样的。那就比如上海啊、成都这两个城市，它是说有新推案的项目必须摇号，也就是说有新开盘的必须摇号。那杭州、南京、长沙呢，就是意向客户超过预定套数的项目要求参与摇号，也就是说我可能要开50套房，但是我有100个人要买，这种情况呢要摇号。那武汉呢，武汉又不一样了，武汉是迎合这种刚需人群，刚需优先摇号选房，摇号呢仅限于所有符合刚需定向房源释放条件的项目。那天津呢又不一样了，天津是限价房、 强制摇号，所以说每个城市都不一样。那所以说一旦不一样，它就会有一些别的问题出来。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不知道小陈你理解没有啊？你像咱们买彩票，比如说那个每星期哪天去摇的时候，大家在电视机旁都看着那个摇号，夸摇出来，夸这个号就非常明了，谁啊这个摇上了，谁没怎么着、都很明了的。但是像这个房子也好，这个车也好，他说是摇号，但是呢摇的过程我们是不知道，只知道一个公布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摇完号以后，也许你摇上了，但是中间给你偷梁换柱了，你根本不知道过程，你只知道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具体怎么摇，真的有关部门还得要去加大力度去管理， 是的， 要更加透明一些。因为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昨天跟一个人聊天，当然他说的也不一定对啊，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这个车的摇号，这个车的摇号，就说我参加摇号比如说七八年了，就是摇不上，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摇的过程，最后只是说在某一个日子看摇号那个结果去，但是摇的时候假如我摇上了，中间别人给我换了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摇号的公正性，其实每次摇号只要是政府主导的，它都会是有这个公证处在的。 是的，是的。 但是开发商摇号呢，咱们可能背后的东西，因为是开发商主导的，咱们是不知道的。就比如西安的这种现象，但是如果是咱们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肯定是政策收紧，还有就是比较严格，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比如小城市呢，就说不准会有这样的现象。 反正其实咱们意识到了，肯定是有关部门也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啊。 对， 一定要加大管理的力度，要尽量透明公正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748套共有产权房开始升高了，明确支持组合贷。那顺义区住建委它的官方网站也发布了，说位于顺义区仁和镇的正商雅住家苑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将于6月14号上午的10点钟到6月29号下午的5点钟网上开始申购登记了。那这个项目呢共有748套的房源，那销售呢均价是每平方米24000，购房人的产权份额比例为 60%， 而且呢申购的公告明确表示说这个项目呢支持公积金的贷款、商业贷款组合贷，而且呢这次对于在顺义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无房家庭的认定更加的严格，要求在顺义区缴纳社保3个月及以上。 就是之前大家关注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项目可以申请了。这个项目叫雅住家苑。那这个项目呢，位于顺义区的仁和镇。这个项目的主要套型是73到79平米的两居，总套数呢是748套，其实它不算多，700多套不算多。销售均价是24000，那该项目房源呢是面向的是顺义区户籍无房家庭，还有在顺义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以及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那其中呢30%的房源是面向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也就是说咱们新北京人也可以申请。那除了要满足这个共有产权住房的这个申请条件之外呢，在顺义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需要满足在顺义区连续缴纳社保3个月及以上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之前呢别的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对于在所在区这种工作家庭的认定啊，是申请人在申购当月缴纳这个社保缴费在这个区就可以了，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这个顺义呢在这个基础上延了一些，也就是说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有一个时间的具体时间说出来了。 对，那就是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比例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单套住房购房人产权比例是60%，那其他40%是政府持有的。 而且呢在这里也明确的说了，说这个项目的话是支持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和组合贷的。 对， 这个非常人性化。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他是朝阳的，他户口呢既不在顺义也不在顺义呢工作，那我能申请这个房子吗？ 刚才咱们说的是三个条件哈。 嗯。 第一，它不属于是顺义区户籍的无房家庭。 对。 第二呢，是顺义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他是在顺义区工作吗？ 嗯、 这位朋友。 不是。 那也不符合。第三类是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他、 嗯、 是非经济吗？他自己没说是吧？ 没说。 他如果是非经济呢，并且又在这个符合买公有产权房的条件，他就可以申请。如果不是，或者说如果他不是本市户籍，那就不能申请了。 嗯，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既在顺义不居住，户口也不在那儿，工作也不在那儿，那应该是没有资格。 哦，那可能就比较遗憾了。 嗯， 其实这个共有产权房跟现在这种限定房，其实我们都迎来了它大批量入市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 那可能现在是六月，从六月起有大批量的，不仅是共有产权房，也有限定房。 嗯， 就是大家可以去购买申请。 嗯， 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就问我，限定房现在都有哪个限定房？已经摇过号了，或者说已经卖完了。其实是现在在大兴区啊，已经有首开保利歇业林雨啊、迎海府这些项目在端午节之前就已经开始卖了。没有卖的是和悦华锦，像西悦林雨啊、这个西悦天柱啊、万和斐丽这些项目，大家都可以现在去看。 嗯， 所以说大家因为共有产权房它是可以在住建委上去看到它的信息的。 对。 但是呢限定房呢是需要大家自己真的是自己去网上查的。 嗯。 所以说要买这个限定房大家还是需要再用点心。 嗯。 嗯 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这个无论是限定房还是共有产权房以后推出的力度真的是非常大。 对。 可以说在北京的各个区都有这样的项目。 是。 啊 嗯、 也不见得非得说哎呀我现在不是顺义区的，我能不能在那申请。其实呢你以后在你本区申请也是可以，只要你符合条件、 嗯、对 啊，这都没问题。而且呢在这里再多加一句，无论是共有产权房还是限定房、 嗯、 它都是商品房 啊。共有产权房属于保障房、 嗯、啊，保障房、嗯、但是呢它也是可以买卖的。 嗯、哦、是的、 啊、但是它有一个限定哈、 嗯 啊、 对对， 在它这个圈子里可以买卖， 是的 是吧、 嗯、 那么限定房呢它也是商品房。 对 啊 嗯，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近日啊，北京庄园样板间示范区正在启动了，而且呢也是正式启动了。据了解呢，该样板间每天呢只接待两位嘉宾来参观，所有来访的嘉宾呢需要提前排位预约，凭借身份认证等等手续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如此严格的预约制度也引发了业内的持续关注。有分析人士呢也指出哈，说北京庄园严苛的参观门槛背后，实则是高端别墅产品和目标消费人群两者之间互为对标的一个产物。那么这点呢在参观的流程上也是得以展现啊。那么全程呢是高管陪同，一对一的管家服务。那北京庄园呢用这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就是为别墅阅历丰富者而生的这样一个产品的理念。好，我们再接着看，说近日呢北京龙湖地产呢举办了2018年资产配置新视角的论坛，在北京举行了。财经专家呢叶檀与北京市房地产协会的秘书长陈志以及龙湖地产北京营销总监李昂，他们共同呢对当下金融市场的现状、商办类的产品新逻辑等等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那论坛嘉宾呢一致认为啊，说商办类的地产呢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当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商办类的地产的兼具土地收益、租金、抵押融资还有自用等等多重的属性啊。那么同时呢也指出说商办啊它的地产呢并不是高速回报的产品，而应该是作为资产配置当中稳定价格波动的一个平衡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老楼装电梯最高呢可以补64万元。老楼加装一部电梯啊，从买设备到施工啊再到管线的改移需要大约100万元。面对高昂的成本，财政补贴呢正帮助居民化解难题。昨天呢那么是住建委相关的负责人也披露了，说老楼加装电梯的财政补贴政策呢全面推广了，最高可以补贴到64万元。 其实此前呢，这个老楼加装电梯就已经在实行了，但是呢，老楼加装电梯对于电梯设备和电梯这种施工费用，它是明确了补贴是一部24万，但是在此实际的这种加装过程之中呢，涉及到这种大量的这种管线呀，还会产生一大笔费用。那为此，本市也针对了这种管线改移进行了一定的市政财政补贴，那最高补贴40万。所以说，这是对于咱们尤其是城内的这种，老楼，其实老楼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那么也就是说呢，国家可能要补贴64万左右，但是一部电梯呢，刚才说了它的成本呢可能要100万， 对， 那么其余可能是来众筹吗？还是说楼里的居民呢咱们平摊呢？ 其实、在分摊的这个资金方面呢有三种的模式。那第一种呢是代建租赁，也就是说解决了这种出装费用高的问题。二呢是居民自筹，由居民这种约定分摊，三是集体或产权单位出资。所以说这三种模式可能就是可以你去 看具体情况，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说到这三种情况呢，因为是总结出来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呢，可能都会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出现哈。 对， 比如说我住一楼， 我 几乎就不用电梯，那我需不需要平摊？ 对呀、还有就是 等等问题， 我可能在一楼的居民不需要平摊， 对， 但是这个电梯呢，它会不会有一些噪音？挡光这种现象，或者是说可能 就在，是不是应该我不但不平摊，可能还给我补一些钱，因为呢这个是占公共的地方了， 对呀、 是吧，我不用这个，但是呢我也得付出一个公共的一个这个什么面积啊。 其实有的电梯真的是在一楼的窗户边确实会产生一些噪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第一就是在电梯这个选址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每个小区甚至每个楼可能都不一样。第二个呢是怎么平衡这栋楼这个单元每个邻居，就是每个住户他的需求问题，这个是最难的。 是，其实呢我觉得一个政策出台哈，它总是有利和有弊啊。 对， 肯定是利大于弊啊。像这个来安装电梯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多的老旧小区特别盼望的，尤其是岁数大了， 对 啊，家里有这个老人的人特别希望有电梯。 是， 但是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就希望我们能够大家来理解， 多多体谅、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民生的问题。 是的， 包括老人可能住五六层，真的上下楼不方便。那可能少数服从多数，或者是说有给一层二层这些用户一个补贴，我觉得都可以。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关于安居快讯呢就梳理到这里了啊。那么还是提醒大家，每到周二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回答大家的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您有的话啊，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它写下来，咱们互相交流。好，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这怎么像那个高速公路似的、 就 是吧？用高速公路的时候咱们就交钱啊、 之前啊咱们北京有的小区确实是有这种电梯， 有吗？ 就是说它就像咱们那个坐公交刷公交卡一样， 是是、 它是每一次是几分钱还是几毛钱我忘了，应该是几毛钱。然后有一个卡，如果想坐电梯的人他直接刷这个卡就行、但是刚才咱们说了三种模式啊，第一种是代建租赁，第二种呢是居民自筹，第三种呢是集体或产权单位出资。这样看起来这三种方式可能都不是、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种方式应该是在这个新政之前的方式。具体这个新政之后那样的电梯是什么方式，咱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出台。 对， 所以说您可以去咨询您当地的社区居委会、或者是说当地这个管这个加装电梯的这种部门，然后就可以给您解答一下。 反正我觉得老陈说的这个可能也是原来他耳闻过哈、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这种的电梯啊，就付费式的电梯哈、我只看到比如说一些宾馆、你是入住人员会有一个房卡， 对， 然后有这个房卡的人才能坐这个电梯、它有这样一个限制。当然了，现在呢刚才你也提到那个三种方式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按这个三种方式走。不过呢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代建租赁、因为呢这个代建租赁呢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这种电梯的加装公司给这个小区去装，装完了之后呢这个卡也是电梯的加装公司给社区的居民配发，充的这个钱呢也是进到这个租赁公司的这个账户里、所以应该是代建租赁公司、相当于呢第三方公司给小区加装了电梯，国家给第三方公司补贴，小区居民呢充卡到这个充钱到这个卡里，然后像坐公交一样坐电梯。 您是这么解释的哈？ 对，我是这样猜测的，应该是这个。 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会有漏洞啊。比如说呢有些人呢就刷一次卡然后进好多人，那些人就不用再花钱了， 这个真的是要在后期实行的时候之中啊要有自觉性。 是， 因为可能是大家都是一个楼里的，可能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可能这种问题啊肯定会出现，但是呢全靠自觉。 所以呢刚才给您解释了，刚才那种方式啊可能是原来没有规范成这三类之内的。 对， 有些可能小区用过这种，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特别可取。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宾馆去探望朋友，然后他那个宾馆就是这样，你必须有那个房卡才行。后来呢我就说你下来接我吧，然后他说其实没事儿，他说谁上来呢你就跟他一起上来就行了，你说你到几层， 是 其实很方便的。我跟一个服务员，然后服务员说好吧你跟我上去就上去了，我也不用花钱啊。 有可能会每部电梯配一个这个电梯的司机，这个司机呢他起到作用就是监管这个咱们居民去刷卡。 嗨，反正总是每一种方式呢都会是有利有弊，但就看它的利和弊哪个更大一些，咱们最后就用哪一种方式就好了哈。我还是那句话，真的不用太计较，太计较了就会出问题的。人和人之间啊，因为一次电梯的次数都弄得很不愉快，您觉得有意思吗？这样。 但是日常生活之中啊，这种小事，往往是这种小事 才 是最让人闹心的。 好的，那下面呢，咱们就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如果您关于房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就可以发短信过来，咱们试着来交流一下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注意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来，咱们先看第一条，有一位朋友叫荔枝，他问，他说听说现在利率又涨了，说涨到30%了，说这是什么概念，是真的吗？ 咱们其实关于利率的问题啊，咱们最近几期都在说。那最近啊有一个新的报道，就是说因为利率之前是10%-20%嘛上浮，现在说涨到了30%，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我之前也看到了咱们有一些媒体发布的这种调查报告，然后我也去打电话也问各个银行了。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啊，光大银行呢在北京范围内将首套的这个房贷利率上调至了基准利率的 1.3倍。那兴业银行有的网点啊，就部分网点将首套房贷利率较之前利率上浮了30%，确实是有一些银行的部分房点部分网点上浮到了30%。但是呢普遍的银行啊，普遍的银行像那种大银行 行、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这种银行了，基准利率是上浮了10%。个别的小银行啊，将首套房贷利率上浮了20%。甚至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个别网点上浮到了30%。所以说呢， 看来还是事实。 是的。然后大家在选这种这个贷款的时候啊，选银行的时候啊，尽量选择这种大银行。 但是这个选择贷款的话，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自主性啊。有的开发商啊、中介公司，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些银行。 他其实是不会给你指定某一个银行，他会给你几个银行去选择。然后比如你哪个银行聊好了，或者你觉得哪个银行比较适合你，你就选择这个。他不会是给你指定只有这一家银行的，不会这样的。 但是一般有些中介公司啊，他们可能有一些关系啊， 对， 他会找某家银行经常办他们的业务，这种可能也有。 刚才就是您说的这种可能是肯定是有的。 对， 所以说咱们说不要不要去找这种特别小的，甚至黑中介。黑中介呢，看起来可能他的这个服务的费用比较低，但是呢，他可能会在别的方面给您做这种误区，或者是给您添这种麻烦。 其实现在利率上涨了以后呢，确实给人们的买房啊这个门槛又增高了。因为你利率一高的话，你就预示着你每个月那个房贷的钱呢就会又高了一些。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房子啊是人生啊家里边最大的不动产。别因为这一点利率的话呢耽误你买房。因为现在呢看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房子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 虽然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利率啊比较收紧，但是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共有产权房也好，这个现金房也好，它其实都是在一个上市比较大批量上市的一个阶段。那而且上市的这些房子呢，其实真的很适合刚需，比如现金房90平的三居，那刚才咱们说了共有产权房这个70多平、80多平的两居，很适合刚需。因为刚需这件事儿，就像咱们就是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它其实真的是等着这个房子住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利率而耽误了自己最佳的买房时期，不要耽误自己的事儿。 对，当然了，咱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啊，对， 因为这个一套房子的话呢，少则是100-200万啊，像在北京买房的话呢，可能多高的钱数咱们就不封顶了，有时候这个上千万呢，所以呢这个每月的还贷的这个钱数真的也是惊人的。咱们这样给大家算一笔账吧，这样比较明晰哈。 其实我也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说按照这个首套房基准利率4.9%来算，比如贷了300万，贷款25年，那按照这个等额本息的，一般都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啊，那基准利率4.9%呢，就是月供是17,000，那总利息呢是220万，如果是上浮5%啊，是月供是就多了就是一万七千八啊，对，一万七千八，那总利息呢就是233万， 这就多了有8000了。 对，那上浮10%就是现在的普遍的上浮，这个啊，上浮10%呢，月供就变成18000了， 多了8000了， 然后总利息呢变成245万了。那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您可能信用记录不太好，或者说您不是首套，那上浮了20%，月供就变成19000了，总利息就变成273万了。所以说这个利率上浮呢，对于咱们这个月供还有总利息来说，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当然呢，如果您信用记录好，您又是首套，其实上浮就上浮了，上浮10%还可以接受。但是呢，如果您是改善型的，或者说我干脆就是为了炒房而买，真的不建议您现在去买房。咱们是房住不炒。 所以说刚才您拿的是300万的贷款啊，300万的贷款，那么基准利率是4.9%来算的，而且是贷款25年，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呢，这个利率呢上浮到20%的时候，那已经比最基本的每月付1.7万，它已经达到了1.9万， 对，总利息多出了50多万， 对，那就每月呢您要多拿出2000块钱了， 对， 那总利息呢真的不是10万20万的问题。 问题了。 嗯 啊，所以确实门槛高了。但是呢，看怎么说了，你，这个不动产的话，你看上也不容易哈。 嗯 啊，如果要真是觉得是刚需或者刚改的话呢，其实购买也是未尝不可的一件事。 我们说刚需啊，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这种认定，就看你怎么理解了。那有的，比如有的家庭就是把老人接来一起住了，或者是生二胎了，我就是迫切的要换一个大房子，我觉得这个也算刚需啊，就是我的刚需啊，要不我就没地儿住了。 这属于叫刚改啊。 对啊，那如果这种情况呢，我有的朋友就是我多付点首付，然后其实我多付点首付，然后就是少还点这个利息，这种人群也是有的，就看您买房的这个迫切程度了。 是的，是的，另外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是浏览一些网页啊，网页上当时我看到这么一个跟房子有关的一个信息，他说如果全国联网了以后，房子的价格会降吗？实际上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关于房子问题呢还没有全国联网，比如说我是北京人，那我在北京买房子的话呢，应该说是能够查到的。如果我在外地任何一个城市买房子的话呢，它不算我买房子的套数，因为它查不到我在什么地方买房。那如果以后全国联网了，比如说我在海南买房啦，啊，我在什么什么地方买房了，他一查你的话都知道你在全国各地的这个房数，那实际上对你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您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全国联网就意味着不动产登记。 对， 不动产登记就是我们每个人名下有什么不动产，房子也 好，全都一目了然， 对，全都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个不动产登记背后就是房产税。如果您有一些就是房子过多，或者是说有这个空置率的问题，那就会收税。这个收税的背后就是可能您买房的积极性会下降，或者是说造成一定的恐慌， 或者有些人呢就急于出手了。 对呀，就是我的房子可能我在外地，然后有一套房，那这个房子既租不出去又卖不出去，那我这个房子怎么办呀？又收每年收着税，我可能肯定不会再去花钱再去买一套这样的房子了。 另外有些人还担心哈，就是现在在北京买房的话呢，无论你在外地有多少房，你只要在北京没有房就算你是没房的啊，所以这相对来讲还算宽松。那以后如果是全国联网的话，那不管你在哪个城市买房，那也算你有房的话也在限购的范围之内，那就更加紧张了。 对呀，而且今天早上我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不动产登记正在实行。这个脚步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快。 所以呢会有影响，但是专家也说不会是降低房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于炒房的人来说肯定影响非常大， 对于咱们用房子只是来住的这种房 子，对无所谓的事儿， 对我肯定影响不大呀。那我就是一个刚需，我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就好了。 所以炒房的人呢还是少数。 对， 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就全国联网了，您就觉得好像这个房价要降，这个未免有一些太神经过敏了。 是， 所以不用担心啊。 对， 好，另外呢咱们再看下面一位叫做雪莲花的朋友哈，他问，他说请问买新房公积金怎么能够贷到120万？哎，这个倒是哈，因为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它呢是比较合算的。 是 啊，它比较合算。 刚才咱们说这个商贷是基准，五年基准是 4.9, 公积金就3点多。 三点多啊，所以很多人如果能够公积金贷款的话真的是特别有利哈。但是呢具体能够贷多少，我只知道它的上限是120万，就只能贷到120万了。 对， 那么这个120万，什么人能够贷到这个最高限呢？ 首先呢，咱们得符合公积金贷款的门槛儿，也就是说，公积金贷款必须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第一，借款申请人呢在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账户；第二，开户一年，并且近期连续12个月的足额缴存。这两个呢是很好理解的。您现在正在上着公积金，有公司给您上着公积金。第三呢，目前正在缴存状态，这也很好理解了，公积金别断，并且是最近的12个月不要断。第四，申请人及其配偶无未还清的公积金及贴息贷款，也就是说您现在名下没有正在还的公积金贷款呢，这四个条件是门槛。那怎么能贷到120万呢？如果您是市属公积金的话啊，如果您是单身的状态呢，个人缴存每个月缴存870块钱以上。如果您呢是已婚的状态，那已婚呢 两个人之中的一个人呢要缴存1038块钱以上、 嗯、 这个是对于缴存的一个要求。那我怎么刚才我说了这是市属的啊，国管的，国管呢怎么认定呢？国管呢其实比较复杂，国管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呢和他的这个个人缴存额、账户余额这种很多种因素有关、 嗯、 然后呢需要一个公式是去计算，您可以啊去这个国管公积金官网进行一个测算。 嗯， 这个是咱们这个国管跟市管公积金怎么能贷到120万的这样一个说明、嗯、 当然我觉得哈、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贷到120万、 嗯、 无论是市管的还是公管的，它有一个这个公式啊， 对， 人 有 一 个公式、嗯、 人具体怎么着的去计算的、 嗯、 这个都好办。 嗯， 关键就是一些活的因素在里面影响你贷款的多少，比如说个人征信的问题， 对， 会在这里体现吗？ 当然会啦。然后就比如这个市属公积金啊，就是说如果您这个征信不好、 嗯、 确实是影响您的贷款的、 嗯、 那其实这个刚才这个朋友他是买新房啊，如果是买二手房还会存在一个二手房这个房龄的问题、 嗯、 所以说公积金贷款呢不能咱们每月缴存啊只是一个维度，还有什么呀，每个月个人的缴存额、房龄、贷款年限，包括贷款人的年龄，它都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 嗯、 所以说刚才我指的这个是咱们每个人的月缴存额度，这个可以参考、 嗯、 别的呢就比如您现在可能已经接近60了，那我还能不能公积金贷款呢，真的是根据您的这个个人的年龄到公积金这个单位去做一个测算才能知道、 嗯、 每个人这个真的不一样。 对、嗯、其实我觉得硬性指标都没问题啊，因为它是适用于每个人的、 嗯、 就是一些软性的东西呢、 嗯、 怎么去把握哈、 嗯、 好多朋友都在问说关于征信的问题、 嗯、 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这个事儿啊、 嗯、 咱们在说这个之前呢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 嗯、 空间说了说请问最近朝阳区有没有共有产权房可以申购的？ 嗯， 如果没有，怎么得知什么情况？ 嗯，朝阳是这样的，朝阳据我所知有那个4到5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呢。但是呢，从去年以来，朝阳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呀、啊，它这个。嗯，不能说落实啊，就是说进度稍微比别的区慢一点。 嗯， 嗯，怎么从哪看呢？从这个住建委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市所有共有产权房的情况。当然你也不用着急，这个朝阳区的共有产权房的体量是很大的。 嗯， 它挺多的呢。 我发现这个共有产权房好像是从外围包抄进来哈、 嗯， 比如说外边像密云、 嗯、 延庆， 对 啊，现在顺义等等的，从外边再包抄。到里边什么朝阳啊、 嗯、 当然东城西城我觉得如果有共有产权房真是太稀有了。 东城西城目前是没有 的。 然后朝阳呢应该是三块啊， 嗯、 有这个八通线那儿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好像是1100多套呢。 嗯、 在叫管庄是城建的地块，是29000一平、 嗯、 在东坝也有一块是37000一平，然后这个东坝这块呢是有2000多套呢，体量还比较大、 嗯、 在豆各庄也有一块是36000一平，它是800多套，所以说这三块共有产权房跟别的区比啊，可能跟昌平比呢不算多，但是跟什么丰台啊海淀啊比它还算多的。 嗯， 所以说您有机会不用着急。 对，另外这个黑珍珠呢他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咱们还得比较拿这个公式计算什么的、 嗯嗯、 他说这个贷款200万30年月供应该是多少。 嗯，第一呢现在贷款贷到30年是不可能的，只能贷25年， 最多就25年。 是的，贷200万、 嗯、 您可以在网上随便搜叫贷款计算器，您给自己算一下、 嗯、 因为还有一个就比如这种等额本息啊等额本金啊这种都不一样。 嗯， 然后您可以自己算一下。嗯， 原来有30年，现在没有了。 对，现在最多只能25年。 25年。 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应大家的要求，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征信的事儿啊、 嗯、 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晶晶就问了，说请问什么方面影响征信呢？ 嗯， 实际上这个征信呢应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一个信用记录啊。 对， 现在咱们国家开始讲这个，其实在国外来讲呢这个信用记录一直 很早了， 很早就有了。嗯， 什么情况影响征信？其实还挺多人问 的。咱们说一下影响征信的最基本的几种，也是最常见的几种情况啊。第一，信用卡连三累六。 嗯， 连三是什么意思啊？连续三次逾期，累六是累计六次逾期，这个很好理解啊。 嗯、 第二呢，有的朋友啊，他上学的时候申请过这种助学贷款、 嗯， 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还，产生了逾期，这个助学贷款也是会写进征信记录里的。还有就是比如我们的房贷车贷，就是您之前买房贷过款买车贷过款没有还或者产生过逾期都会影响征信记录。还有就是担保的问题，您没有贷款但是您给别人担过保，对方呢出现了问题，您也是要负责的。 所以这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哈、 嗯、 别觉得好像我们是亲戚我们是好哥们儿、 啊、 好朋友、 嗯、 然后就贸然给人家当担保，但是万一啊那边呢一出事儿的话您就连带啊，当然不出事儿的更好，如果出事儿的话您就会连带有些责任的。 对、嗯、还有就是咱们日常的这种不算日常，就是说如果有经济纠纷，比如您是开公司的，然后可能欠了人家的钱，然后被人家告上法院了，有这种老赖的情况也是会影响征信记录的。 嗯 啊，所以说如果有这种情况，别管您再想贷款是什么的，肯定能查到的。 嗯， 还有就是咱们日常呢，就比如水电煤气啊，包括违章记录，最好您都不要有逾期的这种情况。 对， 因为可能现在北京还没有写进征信记录里、 嗯、 有的试点城市已经写到征信记录里了、 嗯、大家一定要像爱惜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 这个名誉、啊、是的是的 名誉哈。因为这个征信记录以后比如说万一出现问题了哈，您征信不好的话，什么买房买车呀、啊、甚至坐飞机呀、啊 嗯、 坐火车呀、啊，住宾馆啊等等，都会受到一些牵连的。 对， 就 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咱们逛商场可能会看到很多银行的这种网点，办信用卡的网点、 哎， 然后跟您说，您办一张信用卡，然后就送您什么礼品，礼品往往还挺实惠的。 嗯、 其实也是不建议您为了这个礼品就办信用卡的。 嗯、 然后即使您办了这个信用卡，也不要去激活，因为一旦激活，有的信用卡它是会收年费的。 对， 如果您不交这个年费，就会产生这个逾期，就会在这个信用卡里去扣您的钱、 嗯、 所以说很多逾期啊都是不是这个人真正的想欠，而是他忘记了或者是大意了，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粗心去影响自己的征信，真的很重要。 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啊、 嗯、 就有些人呢是大大咧咧啊、 嗯、 由于这个大大咧咧呢就造成呢可能有时候忘了， 对呀、 啊、然后最后真的是哎进入黑名单了、这个、 所以说正信就是您的一个信用， 是 您不要因为自己的粗心。嗯，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些人吧就特别在意， 嗯， 甚至是强迫症似的， 嗯， 没事儿吧老查自己的这个征信、然后您查询的次数过多了以后，实际上银行会认为你资质不好，也会影响以后的贷款的。 对， 别没事老去查， 这点很重要。 嗯， 不要老查自己的征信，因为现在信贷比较紧张，银行会因为您短期之内查的次数过多、 嗯、 就会认为哎，这个人会不会征信不好，他老查、 嗯、 不要总查。 因为其实这个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可能会、老会犯一些小错、你老认为这些错误呢可能影响您的征信了， 是， 所以呢您就老去查、那人家也会引起注意的。 对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嗯，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大作家的小陈、啊，也感 谢 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推荐鲜鲜海参这么久啊，我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啊，凡是吃过海参的朋友一定会把它作为养生食材坚持下去的。第二呢，凡是没吃过海参的朋友会担心海参泡发太难了，海参不会做呀，海参真的是全家都能吃吗，海参贵不贵呀，质量好不好啊，各种担心各种纠结，真的是验证了一句话，幸福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不幸的问题啊却各不相同。 嗯，那今天的幸福的事情又来了。 嗯， 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原价1999元，现在活动当中呢直降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元。而不同的是啊，今天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订购三盒野生海参的朋友们呢，还要再多送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被。 哇！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